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探寻蛛丝马迹，道帅巧推迷局，山庄忽然火起，英雄趁乱解疑。 薛夷人号称天下第一剑，平生未遇敌手，此刻却能将胜负之事一笑置之，这等胸怀，这样的气度，却也非常人所及呀。楚留香的心里不禁暗暗的敬佩，肃然道：“在下虽未败，前辈也未败。”薛夷人说：“ 你若未败，便可算是胜，我若不胜，就该算是败，因为我们所用的方法不同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在下万万不敢言胜，只因在下也占了前辈的便宜了。”薛夷人又笑了笑：“ 其实我也知道，可毕竟还是上了你的当。” 他接着说：“ 我养精蓄锐在这里等你，那时我无论精神体力都正在巅峰的状况，正如千石之功引前待发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是以在下那时万万不敢跟前辈交手。”“ 你先跟我说话，分散我的神智，再以言辞使我得意，等到我对你有了好感，斗志就渐渐的消失。”“哼，你用的正是孙子兵法上的妙策，为交战之前先令对方的士气一而衰再而竭，然后再以轻功消耗我的体力，最后再使出轻兵诱敌之计。剑法乃一人敌，你所用的兵法却为万人敌，这也难怪你战无不胜，连石观音、沈水公主都不是你的对手了。”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垂手笑道：“在下实在是惭愧得很呐。”“ 高手对敌，正如两国交战，能以奇迹制胜，方为大将之才，你又有何惭愧之处？何况你轻功之高，不也是心服口服的呀？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前辈之胸襟气度，在下更是五体投地。在下本就没有和前辈一争长短的意思，这一战那实在是情非得已。”“ 实在是我错怪了你了。” 他不让楚留香说话，接着说：“ 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绝非那道剑行刺的人，否则我方才一剑失手，你就万万不肯放过我了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在下今日前来，非但是为了要向前辈解释， 也为的是想观摩观摩前辈的剑法，只因我总觉得那真正刺客的剑法出手和前辈有些相似啊。是啊，我迟早总免不了和那个人一战的，那一战的胜负关系巨大，我万万败不得呀，所以我才先来观摩前辈的剑法以作借镜。徐一真说， 我也想看看那个人的真面目啊。 楚留香沉思着徐徐地说，有前辈在，我想那个人是万万不会现身的。 为什么？ 楚留香沉吟不语。薛一人再追问， 怎么，难道你认为那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 他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，但是楚留香还是不肯正面回答他的这句话，却抬起头来四面观望，像是忽然对这个地方的景色发生了兴趣。这是个很幽静的小园，林木森森，却大多是百年以上的古树，枝叶离离至少在五丈以上，藏身之处并不多，屋宇和围墙都建筑得特别高，就算是一等一的轻功高手也很难随意出入，来去自如。有经验的夜行人那是绝不会轻易闯到这种地方来的，何况住在这里的那可是天下第一剑客薛一人呢。楚留香沉吟着说，若换作是我，我就未必敢闯到这里来行刺，除非我早已留下了退路，而且算准了必定可以全身而退。他发现墙角还有一个小门，四面的墙上都爬满了半枯的绿藤，所以这扇门倒有一大半被淹没在藤条之中，若不留意就很难发现。楚留香很快地走过去，喃喃地说，难道这就是他的退路吗？薛一人说， 这扇门平时一直是锁着的呀，而且已有多年未曾开启了。 门上的铁栓都已经生了锈了，的确像是多年未曾开启，但是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栓锁上的铁锈有很多被刮落在地上，而且痕迹很新。楚留香从地上拾起了一片铁锈，沉吟着说， 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扫啊？ 薛一人说， 每天都有人打扫啊，只不过这两天 大家都忙着捉贼了，自然就忘了打扫了，所以这些铁锈才会留在这里。 铁锈？ 这扇门最近一定被人打开过，所以门栓和铁锁上的锈才会被刮下来。 薛一人说，前天早上还有人打扫过院子啊，扫院子的老李做事一向是很仔细呀，他打扫过的地方连一片落叶都不会留下来呀， 所以这扇门一定是在老李扫过院子之后才被人打开的，也许就在前天晚上。 你是说？ 我是说，那刺客也许就是从这扇门里的溜进来的，再从这扇门出去的。 薛一人的脸色更加沉重了，他背负着双手缓缓地踱着步，沉思着说，此门久已废弃不用了，知道这扇门的人并不多呀。 楚留香轻轻地摸着鼻子，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薛一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接着说， 那人身手矫健，轻功不弱，竟可高来高去，他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扇门呢？ 楚留香说，就因为谁也想不到他会从此门而入，所以他才要利用这扇门悄然而来，全身而退。 但现在这扇门又锁上了。 对呀， 他逃走之后难道还会回来锁门吗？ 也许他有把握能避开别人的耳目呢。 难道他认为这里的人都是瞎子？ 也许他有特别的法子。 什么法子？难道他会隐身法？ 楚留香不说话了，却一直在盯着门上的锁，然后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就摸出了一根很长的铁丝，在锁孔里轻轻一挑，咯，锁开了。 薛一人说，我知道这种锁绝对难不倒有经验的夜行人，只不过撩背一格以防君子。 哈哈，只可惜这个世上君子并不多， 小人并不少。薛一人也发觉自己失言了，干咳了两声，抢先打开了门。 相帅，是否想到隔壁的院子瞧瞧？ 确有此意，请前辈带路。 他似乎对这把生了锈的铁锁很有兴趣，居然趁薛一人先走出门的时候顺手牵羊把这个锁给藏到怀里了。只见 隔壁的院子也很幽静， 房屋的建筑也差不多，只不过院中落叶未扫，窗前积尘染指，显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荒凉萧瑟。 薛一人的目光扫过了积尘和落叶， 面上已有怒容，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方至少有三个月没有打扫了。楚留香心里暗暗好笑，原来 薛家庄的奴仆也和别的地方一样，那功夫也只不过坐在主人的眼前。 有风吹过，吹得满院的落叶瑟瑟飞舞。楚留香说，这个院子是空着的。 薛一人干咳了两声， 这里本是我二弟孝仁的居处。 现在呢？ 现在舍弟一向不拘小节，所以下人们才敢如此放肆。 这句话说得很有技巧，却说明了三件事。第一，薛孝仁还是住在这里的。第二，下人们并没有将这位薛二爷放在心上，所以这个地方才会没人打扫。第三，他也无意说出了他们兄弟之间情感很疏远，他若是时常到这里来，下人们又怎么敢偷懒儿？那扇门又怎么会锁起来呢？ 楚留香目光闪动， 薛二侠最近只怕很少在这里住吧。 薛一人哼了一声，叹了一口气。 哼是表示不满，叹气是表示惋惜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突听外面一阵骚动，有人惊呼道， 哇，马棚起火了。 薛一人虽然沉得出气，但是眼睛里还是射出了怒火，冷笑着说， 好好啊， 前天有人来道歉，昨天有人来行刺，今天居然就有人来放火了。难道我薛一人真的老了不成？ 楚留香赶紧陪笑说，嗨，秋冬雾燥，一不小心就会有火光之灾，何况马棚里全都是稻草呢。 他嘴里虽这么说， 其实心里明白这是谁的杰作了。小火神， 他们见到楚留香进来这么久还无消息， 他们怎么能在外边安安分分的等呢？ 薛一人勉强笑了笑， 还没有说话，忽然又有一阵惊呼骚动之声传了过来。 哎，厨房，厨房也起火了，小心后院，就是那四方的火，追啊！ 小火神他放火的技术原来并不高明，还是被人发现了行踪了。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只见薛衣人面上已经全无半分血色，似乎想亲自出马去追那纵火的人，又不便把楚留香一个人抛下来，往高墙上看过去，已可望见那闪闪的火苗了。楚留香心念一闪， 前辈，前辈只管去照料火场，在下就在这里逛逛吧。薛二侠说不定恰巧会回来，我还可以跟他聊聊呢。 薛衣人跺了跺脚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老朽失陪片刻了。 他走了两步，突然回身说， 舍弟若有什么失礼的地方，相帅用不着对他客气，只管教训他就是。 楚留香微笑着，笑得很神秘。 薛孝仁住的屋子几乎和他哥哥完全一式一样，只不过窗前积尘，檐下结网，连廊上的地板都已经腐朽了，走上去就会咯咯吱吱的响。门是倒关着的，而且还用草绳在门栓上打了个结儿，假如有人想进去，用十根草绳打十个结儿，那也是拦不住的。用草绳打结的意思只不过是想知道有没有人偷偷进去，这个意思楚留香自然很明白，他眼里头闪着光，仿佛看到了一件很有趣儿的事，眼睛盯着这草绳的结，他解了很久才打开结，推开了门。可是他并没有立刻走进去，门还在随风摇晃，发出了阵阵刺耳的声响。屋子里暗得很，日光被高墙浓荫垂檐挡住了，根本照不进去。楚留香等自己的眼睛完全适应了黑暗，才试探着往里走，走得非常慢，非常小心。难道他认为这个屋子里会有什么危险吗？不错，有时疯子的确是很危险的，但疯子住得破屋子会有什么危险呢？无论谁要去找薛宝宝，一走进这个屋子都会认为自己走错了，因为这实在不像是男人住的地方。屋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很大的梳妆台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十样中倒有九样是女子梳妆的时候用的。床上椅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，每一件都是花花绿绿五颜六色，十个女孩子最怕也只有一两个敢穿这样的衣裳。住在这里的若当真是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也必定是很有问题，何况住在这里的他是个男人，40多岁的男人，这个男人自然无疑是个疯子。楚留香的眼神好像又暗淡下去了，他在屋子里打着转，把每样东西都拿起来瞧。他忽然发现这个薛宝宝居然是个很考究的人，他用的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，衣裳的质料是很高贵的，而且很干净，而且这个屋子里的东西虽然摆得乱七八糟，其实却简直可以说是一尘不染，每样东西都干净极了。谁在打扫屋子呢？若有人替他打扫屋子，为什么没有人替他打扫院子呢？楚留香的眼睛又亮了。突然屋顶上轰隆隆隆一声响，楚留香一惊，反手把一根银簪射出去了。银簪本就在梳妆台上，他手里正在拿着把玩，此刻但见银光一闪，哆一声钉入了屋顶，屋顶上竟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原来这屋子的梁下还有一层木板，看来仿佛建有楼阁，但是却看不到楼梯，也看不到入口。银簪只剩下一小截露在了外边，闪闪的发着寒光。楚留香的身子轻飘飘的立了上去，贴在屋顶上。 就像是一张饼摊在了锅里，平平的，稳稳的，绝没有人担心会掉下来。他轻轻地拔出了银簪，就发现有一丝血随着银簪流出，暗紫色的血看起来几乎就像墨汁，而且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恶臭。楚留香笑了， 原来只不过是一只老鼠， 但是这只老鼠却帮了他很大的忙。他先将屋顶上的血渍擦干净，然后再用银簪轻轻地敲，屋顶上自然是空的。楚留香游鱼般地在屋顶上划了半圈，突然一伸手，一块木板就奇迹般地被他托起来了，露出了黑幽幽的入口。外面的骚动惊呼声已经离得更远了。令人失望的是，这个阁楼上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，只不过有张凳子，有个衣箱，衣箱很破旧，像是久已被主人所废弃。但是楚留香用手摸了摸上面的积尘，居然并不多。打开衣箱，里面只不过有几件很普通的衣服，这些衣服绝没有丝毫的奇异之处，谁看了都不会觉得奇怪， 只有楚留香例外。也许 就因为这些衣服太平凡太普通，楚留香才会觉得奇怪，一个疯子的阁楼之上怎么会藏着普通人穿的衣服？若说这些衣服是普通人穿的，衣服上的积尘怎么会不多？ 楚留香放下了衣服，盖好了衣箱，从原路退下来，将木板盖好，自下面望上去绝对看不出有人上去过。 然后他又把那根银簪轻轻地放回了妆台，走出了门，关上了门，用原来的那根草绳在门栓上打了个相同的结，看他的样子居然好像就要走了。 墙头上的火苗已经化作了青烟，火势显然已被扑灭了，院外已经传来了一阵呼唤声，那正是来找楚留香的。 楚留香突然一掠而起，青烟般的就掠上了屋脊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真凶露真容，隐士有隐情，疯癫不是疯，英雄识枭雄。 在屋脊的上面，楚留香听到有两个人奔入了这个院子。一个人唤道：“ 楚相公，楚大侠，我家庄主请您到前厅用茶呢。” 另一个人说：“ 哎，人家明明已经走了，你还凶狠什么？” 那个人似乎又瞧了半天，才嘀咕着说：“ 那怎么会不告而别呀？莫非被我们那位宝贝二爷拉走了？” 另一个人笑着说：“ 哼哼，这姓楚的一来呀，就害得我们这些人几天都没有好好的睡过觉，哼，让他吃吃我们那位宝贝二爷的苦头啊，也好。”哼， 楚留香闷声不响的听，只有暗中苦笑。等这两个人又走出去，他忽然掀起了几片屋瓦，在屋顶上挖了个洞，将挖出来的泥灰都用块大手巾包起来，用屋瓦压着，免得被风吹散了。这些事若是换了别人来做，不免要大费周折，但是楚留香却做得又干净又利落，而且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就算有条猫在屋顶的下面，都绝不会被惊动。从头到尾，没有半盏茶的功夫，楚留香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溜回了那个阁楼。天光从洞里边照进来，阁楼比刚才亮得多了。楚留香找到了那只死老鼠，远远地抛到了一边，扯下一块衣襟，将木板上的血渍和尘土都擦得干干净净，木板上就露出了方才被银簪钉出来的小孔。楚留香伏在上面瞧了瞧，又用那根开锁的铁丝儿，那小孔稍微捅大了点，然后他就舒舒服服地躺下来，轻轻地揉着鼻子，嘴角露出了微笑，像是对所有的这一切觉得很满意。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下面的门忽然吱呀一声轻响，刚刚睡着了的楚留香居然就醒过来了。他轻轻一个翻身，眼睛就凑到了那针眼般的小孔上。楚留香早已经把位置算好了，开孔的时候锁应的手法也是很巧妙，是以孔虽不大，但是一个人若是走进屋子，他主要的活动的范围全都在这小孔的世界之内了。从下面望上去，这个小孔却只不过是个小黑点儿。走进屋来的果然就是薛宝宝，只见他一面打着哈欠，一面伸着懒腰，一面又用两手捶着胸膛，在屋子里打了几个转儿，像是在活动着筋骨。除了他身上穿的衣服，现在看他的举动，那实在并没有什么疯疯癫癫的模样啊。但是一个疯子要是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是不是就会变得正常呢？是不是世上大多数的疯子都是要见到人之后才发疯的呢？只见这个薛宝宝渡了几个圈儿，就坐到了梳妆台的面前， 望着铜镜，呆呆的出神，又拿起了那根银簪，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对着镜子做了一个鬼脸儿，喃喃地说：“ 死小偷，坏小偷，你想来偷什么呢？” 他果然已经发现有人进过了这个屋子了。楚留香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，就好像一个猎人已经捉住了狐狸的尾巴。 谁知楚留香刚刚一眨眼， 这个薛宝宝竟突然间就不见了。 原来他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， 一闪身就已经到了楚留香瞧不见的那个角落。楚留香虽然瞧不见他，还是听到地板在吱吱的响。 这个薛宝宝他究竟在干什么？若是换了别人， 一定会沉住气等着他再出现，但是 楚留香却知道自己等得够了，现在的时机再也不能错过了。 他翻身一跃，已经掀起了那块木板，他的人已经轻烟般跃下了。 楚留香若是迟了一步，只怕就很难再见到薛宝宝这个人了。 梳妆台的后面已经露出了个地道，薛宝宝也几乎钻进去了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 客人来了，主人反倒要走吗？” 薛宝宝一回头， 看到了楚留香， 立刻就跳起来，大叫着说：“客人，你是什么客人？你是大骗子，小偷！” 他的手里本来拿着一样扁扁的东西，此刻趁着一回头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块东西塞到怀里了。楚留香好像根本没有留意，还是微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无论如何，我并没有做亏心事，所以不必钻地洞。” 薛宝宝听了又跳起来吼道：“我钻地洞找朋友，关你什么事啊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哦，钻地洞是为了找朋友啊？难道你的朋友住在地洞里？”“ 一点不错。”“ 只有兔子才住在地洞里，难道你的朋友是兔子？”“ 一点不错，兔子比人好玩多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交朋友？”“ 不错，找兔子交朋友至少没有危险，无论谁想装疯，兔子是看不出来的。” 薛宝宝居然连眼睛都没有眨，反而大笑：“好好好原来你也喜欢跟兔子交朋友，好好好，跟我一起走吧。” 他跳过来就想拉楚留香的手，但是楚留香这次可不再上当了， 一闪身就转到了他的背后，笑着说：“哈， 我既然没有杀人，就不必装疯，我为什么要跟兔子交朋友？”“ 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不懂。” 楚留香瞪着他一字字地说：“你已经不必再装疯了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“ 你当然知道我是谁呀、我是薛家的二少爷嘛，天下第一的天才儿童嘛。” 楚留香接着说：“除此之外，你还是天下第一号的冷血凶手。”“ 凶手？凶手什么叫凶手啊？难道我的手很凶啊？我看一点都不凶啊。” 楚留香也不理他，缓缓地说：“你一走进这个屋子，就立刻知道有人来过了，因为你的东西看来虽然放的是乱七八糟，其实别人只要一动，你立刻就知道。” 是吗？你若到我兔子的朋友的洞里去过，他们也立刻就会知道的。” 他们的手也很凶嘛。 楚留香说，你算准了，除了我之外绝没有人怀疑到你，所以你发现有人进来就立刻想到是我。 是因为 我早已经知道你不但是骗子，你还是小偷呢。 你这个屋子看来虽像是个疯子住的地方，其实还有很多的破绽是万万瞒不过明眼人的。 你难道是明眼人吗？我看你眼睛非但不明，还有些发红，有点像我的兔子朋友的。 这个屋子就像是书生的书斋，虽然你把书堆放得乱七八糟，其实却自有条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里实在比书生的书斋干净多了。他眼睛一转，笑了笑，你以后若是还想装疯，最好去弄些牛粪啊狗尿啊撒在这个屋子里，用的粉也切切不可如此考究，刮些墙壁灰涂在脸上就行了。薛宝宝拍着手说， 哎，好啊好啊，难怪你的脸这么白，原来你涂墙壁灰。 最重要的是你不该把那些衣服留在阁楼上。 衣服？什么衣服？ 就是你要杀人时穿的衣服。 薛宝宝突然咯咯地笑起来了，但是眼睛里却连半分笑意都没有。楚留香盯着他的眼睛说， 你知道我已经发现了这些事，知道你的秘密迟早会被我揭穿，所以就想一溜了之，但是这一次我怎么会再让你溜走呢？ 薛宝宝越笑越厉害了， 到后来居然笑得满地打滚儿，怎奈楚留香的眼睛一直盯着他，无论他滚到哪里再也不肯放过。楚留香说，我初见你的时候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却还没有想到你就是那冷血的凶手。你若不是那样急着要杀我，我也许永远都想不到啊。 薛宝宝在地上滚着笑着， 哎呦，别人都说我是疯子，只有你说我不疯。哎呀，你真是好人。 他滚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楚留香立刻又退得很远，微笑着说， 到后来你知道要杀我并不是一件容易事，所以你才想嫁祸于我，想借你兄长的利剑来要我的命。 薛宝宝虽还在勉强的笑，但是已经渐渐的笑不出来了。 楚留香说，于是你就先去盗剑再来行刺，薛家庄每一尺地你都了如指掌，你自然可以来去自如，谁都抓不到你。尤其是那扇门，别人抓到刺客的时候，你往那扇门溜走，溜回自己的屋里，等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再偷偷过去把锁锁上。你明知就算被人瞧见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谁也不会注意，在别人的眼里边，你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疯子，这就是你的隐身法。 薛宝宝听到这儿豁然站起来了， 他盯着楚留香。楚留香淡淡地说，你的确是个聪明人，每件事都设计得天衣无缝，谁也不会猜到是你。薛家庄的二少爷，薛一人的亲弟弟，居然会是用钱买得到的刺客，居然会为钱去杀人。这话就算说出来，只怕也没有人相信。 薛宝宝又大笑， 不错，薛二公子 岳二公子为了钱能杀人吗？这简直就是荒唐一极。 一点也不荒唐，因为你杀人并非真的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权力，为了补偿你所受的气。 我受的气啊？我受了谁的气？ 他脸上似乎有了一种难言的变化，整张脸都扭曲起来，但是还咯咯地笑着说： 谁不知道我大哥是天下第一剑客，谁敢叫我受气？谁？ 楚留香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：哎，就因为令兄是天下第一剑客，所以你才会落到这个地步 啊。 你本来既聪明又有才气，武功之高更可以说是武林少见的高手，以你的武功和才气本可以在武林之中享有盛名，只可惜你是薛逸人的弟弟。 薛宝宝的嘴角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就好像被人在脸上抽了一鞭子。 楚留香接着说：因为你所有的成就都已被天下第一剑客的光彩所淹没了，无论你做了什么事，别人都不会向你喝彩，只会向天下第一剑客之地喝彩。你若有成就，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。你若偶尔做错了一件事，那就会变得罪大恶极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丢了你哥哥的人。 薛宝宝的全身发起抖来了。楚留香接着说： 哈哈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也许就此向命运低头了，甚至就此消沉了，但是你却是不肯认输的人，怎奈你也知道你的成就永远无法胜过你的哥哥。 他长长地叹气了一声，摇着头接着说： 只可惜你走的那条路错了。 薛宝宝似乎想说什么， 却什么也没有说。楚留香接着说：这自然也因为你哥哥从小对你期望太深，约束你太严，爱之深未免责之切，所以你才想反抗。但你也知道在你哥哥的约束之下根本就不能妄动，所以你才想出了装疯这个妙法子，让人对你不再注意，让别人对你失望，你才好自由自在做你想做的事。 他望着薛宝宝，眼睛里充满了惋惜之意。薛宝宝突然又狂笑了，指着楚留香说： 你想的妙妙，说的妙妙，可惜这只不过是你在自说自话。你若认为我就是那个刺客组织的主使人，你至少得有真凭实据。真凭实据。 楚留香说：你要证据吗？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含血喷人。 好，你要证据，我就拿证据给你看。 他小心翼翼地自怀中把那个铁锁拿出来托在了手上。 这就是证据 啊。这是什么证据呀？ 这把锁就是那门上的锁，已有许久未曾被人动过，只有那刺客前天曾经开过这把锁，是吗？ 薛宝宝闭紧了嘴，眼睛里充满了惊讶的神色，显然他还猜不到楚留香又在玩什么花样，他决心不再上当。楚留香接着说：开锁的人 必定会在锁上留下手印的。这把锁最近既然只有那个刺客开过，所以锁上本该只有刺客的手印，是吗？ 薛宝宝的嘴闭得更紧了。楚留香接着说， 但是现在这把锁上却只有你的手印。 薛宝宝终于忍不住了， 什么手印？手印？ 什么手印？楚留香微笑着说，人为万物之灵，上天造人的确是奇妙的很呐、啊。你我虽是同样的人，但你我的面貌身材却绝不相同，世上也绝没有两个面貌完全相同的人。 薛宝宝还是猜不透他要说什么。 楚留香伸出了手，你看，每个人的掌上都有掌纹，纸上也有指纹，但每个人的掌纹和指纹绝不相同，世上更没有两个掌纹完全相同的人。你若仔细研究，就会发觉这是一件很有趣儿的事，只可惜谁都没有留意过这件事。 薛宝宝越听越迷糊，人们对着自己不懂的事情总会做出一种傲然不屑之态。 薛宝宝冷笑着说，你这些话呀，既能骗骗三岁的孩童，骗不了我。 他嘴里这么说，两只手却不由自主地往后藏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现在你再把两只手藏起来没有用了，因为我已经检查过你梳妆台上的东西了，上面有手印，正好和这把锁上的手印一样。只要两下一比，你的罪证就清清楚楚地摆下来，那是赖也赖不掉的。 薛宝宝又惊又疑， 脸上改变了颜色，突然反手一扫，将梳妆台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？就只这件事，已足够证明你的罪行了。 薛宝宝突然狂吼道，我早就该杀了你的。说话之间，他已经向楚留香扑过去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